话，一切都显出平淡，一切不违背自然，心情细雨神经末端，高兴低潮无非是血液循环，觉得苦那就吃一颗糖。轻轻地唱一唱，发出你的共鸣，感受呼吸荡气回肠。 感受呼吸荡气回肠。